初心，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 上回我们讲到，关于土匪山林队武装傅殿臣的下落，有两种不同的说法。第一，是傅殿臣投降后来被杀；第二，是傅殿臣被俘后来被杀。那么究竟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呢？ 考虑到抗日战争当中，拉队伍时为增强号召力，经常有人会冒充比较有名的豪杰，真实的历史上也许存在两个殿臣，一个是牺牲于1932年12月的傅永祥，另一个则是被日军压迫投诚以后杀死的傅学文。前者很明显是要借助后者的声望。在一亿人的昭和史当中出现的照片，应该是后者被杀前所拍摄的。究竟有几个殿臣不重要，重要的是殿臣所部转战的历程，让我们得知东北的绿林好汉也曾经与日军拼死相搏，表现了比很多高官更多的血性。不过更为重要的是，殿臣的活动记载当中出现了一个后来在黑土地上响彻四方的名字，杨靖宇。杨靖宇1932年11月作为满洲省委巡视员到磐石海龙地区巡视工作，将磐石游击队改编为红32军南满游击队，并代理政委。杨靖宇采取写信、发传单、派人主动联系等方法，对活动在磐石一带的地方抗日武装做团结争取工作，共同抗日。1933年7月下旬，在桦甸县八道河子附近，杨靖宇主持召开了南满反日军联合参谋部成立大会，到会的有70多位反日武装领导人，一致选举杨靖宇为政委，李洪光为参谋长，殿臣首领傅殿臣为军需长。这可以算是中共最早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之一了。 不经意间，东北抗日联军的前身开始走上了历史舞台。有一段时间，关于抗日战争当中我国军民究竟击毙过多少日本侵华将领曾有一些争议，其中有一名叫做小邦士善的日本军官就是争议的一个焦点。小邦士善，日本陆军大佐，1936年在绥远策动伪蒙德王独立行动中指挥所部与傅作义35军作战，傅作义部英勇善战，12月2日经过激烈战斗收复绥东要地百灵庙，随后进军伪蒙军在绥远的最后据点大庙，也就是西拉木伦。12月9日小邦指挥日伪军迎战途中，伪军金宪章、石玉山两个旅长率部4000多人阵前倒戈起义，将小邦大佐与其部下26个日军全部击毙。起义部队并将驻大庙的伪蒙骑七师残部2000余人悉数解决，师长木克登堡只身逃脱，史称希拉木伦事件。傅作义乘胜收复大庙。按照日本陆军的习惯做法，以大佐身份阵亡的军官会被追进一级为少将。中国在统计被击毙的日军军官时，通常按照其追进军衔为准，所以在计算被击毙的日军将领时，小邦也被一些资料顺理成章地列为其中之一了。然而遍寻日方史料却找不到小邦追进的档案。小邦死后，其墓地在埋葬了阿部圭秀和多门二郎的多摩陵园，他的墓碑上也只记录其为陆军大佐，似乎此人是个特例，并没有在死后得到晋升。这件事直到查阅日本作家船田繁所著的《蒙尘小邦大佐传》才揭开谜底。原来小邦士善没有得到追进，原因是他在1936年8月已经被日本陆军转为预备役。按照日军条例，非现役军官阵亡是得不到追进的。而小邦之所以转为预备役，原因在于他曾在和义勇军的战斗中身负重伤，一条腿屡治不愈，最终日军决定将其提升为大佐后退役。这种做法类似于中国目前有些大学评教授的平退政策，本来小邦是不应该重上战场的。但土肥原和圣岛角方策动德王进行的满蒙独立运动遭到傅作义等爱国将领坚决抵制，战斗一触即发，绥远前方急需熟悉中国情况而且有战斗经验的军官，于是小邦大佐被派到绥远担任前线的实际指挥官。或许由于认为其预备役身份更有迷惑性，利于日方背后对德王等的操纵，小邦到绥远前日军并没有恢复其现役身份，结果这个倒霉的大佐死后也就没有机会晋升少将了。小邦大佐的死原本和东北抗敌无关，但是他此前的经历却值得探寻。和义勇军作战中身负重伤，小邦是何时何地和哪支义勇军交手负伤的呢？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无巧不成书，笔者在日本收集到的一本日军旧相册当中，有一名驻保青阳荣为子的日本军官铃木，曾经拍摄了一张照片，注明是七星河昭和七年小邦中佐负伤处。七星河即当地人所称的七星泡子，位于黑龙江省保青县，由七个连续的湖泊组成，这里曾经是东北抗日联军经常活动的地区。 日军因此在这里修建了一个军用机场，用于对抵抗力量的镇压。不过，按照照片的标注，小邦中佐是在昭和七年即1932年在此负伤的。当时东北抗日联军还没有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其被义勇军击伤似乎比较可信。更为重要的是，这两个小邦会不会是一个人呢？还是继续查看船田繁所著的《蒙尘小邦大佐传》，找到了答案。该书中记载，小邦世善1931年8月晋升中佐，1931年11月起担任日本陆军第10师团第63联队副官。1932年4月，该部开黑龙江镇压义勇军。11月，小邦在攻占宝清的战斗中被义勇军击成重伤。文中并记载，小邦世善是日军内重要的法西斯组织英会的最早成员之一。与他同为英会成员的包括牟田可怜也、河道虎四郎、桥本新五郎、河之英二、营佐真昭、武藤章等。这批少壮军官后来很多成为了掌握日本陆军大权的将军。日本资料《战时新闻》发表第920号记录，在一次战斗中战死伤者各一。11月30日七星河附近战斗中，松江部队步兵军曹西村莫雄战死，步兵中佐小邦世善重伤。看来在宝清被击伤的还真是这个后来死在希拉木伦的小邦大佐了。在中方记载中没有击伤小邦的记录，但可以推算出击伤他的部队。1932年3月从哈尔滨撤出的李渡将军率军退回伊兰以后，出兵收复三江平原，重振宝清。经过激烈战斗，以牺牲300多名官兵的代价，全部清除了日伪军在该县的势力。此后将近十个月时间里，宝清一直作为李渡将军所部活动大本营，也就是总部所在地。尽管日伪军先后六次向宝清发动进攻，企图重新占领这块抗日的圣地，但是都在抗日军民有力抗击之下一直未能如愿。1932年底，日军再次进攻三江平原，此时李渡和丁超的部队在这里仍有一定兵力，控制着密山、宝清、伯利、富锦等地。李渡在梨树设立指挥部，力图恢复，但由于马占山、苏炳文等义勇军先后失利，当日军集中三个师团进攻三江时，丁超、李渡虽竭力抵抗，但终因孤掌难鸣，战斗失利，节节败退。这一过程中，宝清县于12月9日失陷，小邦在七星河被击伤，应该是义勇军保卫宝清的战斗中所取得的战绩。由于此后不久丁超即投敌，李渡退往苏联，这或许可称为黑龙江地区义勇军主力覆灭前的最后战绩了。击毙小邦的起义伪蒙军中有一个直接参与的将领值得一提，就是被傅作义称为勇猛沉着、临事不惊、练兵有方的金宪章。金宪章河南宝丰人，26岁参加土匪，是著名的河南悍匪汤将中的一员。后头孙殿英又到伪蒙军中任大汉义军王英部旅长，起义后积极参加抗日战争，因作战英勇，先后任国民党第二战区新编第二师师长、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部中将参谋，1949年病死。希拉木伦事件中，金宪章作为伪蒙军旅长主持起义，但他其实还有第二个身份。金宪章是受国民党第29军军长兼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安排诈降日军的，目的是策划刺杀满洲国皇帝溥仪。金当时寓居天津，宋通过其老长官孙殿英与金宪章密谈以后， 金宪章慨然应允，表示为国除奸，何惜微屈。按照宋哲元的计划，1936年3月，金宪章召集旧部40多人前往蒙古，编入王英大汉义军部，后任旅长。因为希拉穆伦事件，金宪章的暗杀行动只能告终，否则东北14年抗战史上还不知道会不会增加一个传奇事件呢。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1933年1月，日本关东军的一架侦察机在三江平原的寒风当中飞行，执拗地寻找着目标。终于，飞行员发现冰封的地面上出现了一些小黑点，而且正在迅速分散。于是，就有了下面这张照片。在收录这张照片的日军内部资料，满洲方面陆军航空作战1934当中，日本人给这张照片加了一个标注，李渡所部抗日军。这可能也是曾经叱咤风云的这位义勇军名将主力部队最后的踪影了。1932年是中国抵抗力量在东北全境最为活跃的一年，日军侦察机经常可以看到大队义勇军毫无顾忌的行军前进，连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都因为对义勇军作战不利而被撤职。李渡等义勇军将领指挥部队顽强地抵抗着日军的进攻，试图在这片黑土地上保留一片国土。然而到了这一年冬季，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到1932年底，日军在东北投入了五个师团又四个旅团，扶植了伪军31个旅，并且调来大批航空兵力支援。新任关东军总司令武藤信义指挥关东军集中兵力，先马占山，再丁超、李渡，再唐聚武，再苏炳文，充分利用抵抗力量缺乏统一指挥、各自为战且装备训练不足的弱点，将其各个击破。在日军的大规模攻势之下，义勇军开始陷入困境。随着1932年12月马占山、苏炳文从满洲里退入苏联，当时间走进1933年的时候，原东北军高级将领中仍然在黑土地上奋战的只剩了退到三江平原梨树镇的原伊兰镇守使李渡。李渡原名李殷培，字直初，又名玄存、黎苏，1880年生于辽宁省义县。与经常自称不识字的马占山不同，李渡是学生出身，投笔从戎，后从东北讲武堂毕业，因屡立战功深受张作霖的信任。918事变时，李渡任伊兰镇守使兼东北军24旅旅长，闻讯以后拒绝汉奸西洽的拉拢，率领部下三个团联合丁超、赵毅等东北军将领起兵抗日，是义勇军的重要将领。不过若看李渡的履历，也有读者可能会误认为他是一个大汉奸。有一部叫做《烟花女驼龙》的19集电视连续剧曾经颇受观众关注，该剧内容是美丽的马西裔女张淑珍被商会会长迫害，买入妓院，虽受尽苦难，惨遭摧残后逃离虎口，入伙绿林，嫁给土匪头目大龙为妻。918事变，大龙与日寇血战兵败阵亡，张淑珍世皆义旗，报号驼龙，驰骋江湖抗日救国，在一次奇袭日本军火战斗中不幸被日伪围捕，壮烈牺牲。历史上电视剧中的女匪驼龙张素珍的确是存在的，目前在日本发现了她被枪毙前的留影，神色镇静，美丽动人。与此同时发现的还有辽南抗日英雄赵庆吉的遗照。 然而驼龙张素贞就是被李杜下令枪决的。枪毙抗日女英雄，李杜的立场何在呢？实际上，这是一个历史的误会。真正的张素贞是辽宁著名的女匪，虽出身可悯，其作为并不那么值得同情。1924年，驼龙率领匪火攻打乱石山镇，驼龙骑着高头大马，披着紫泥大氅，斜挎双枪，站在镇左的坟地林子里给手下打气：弟兄们，冲啊，打开镇子，个人找个人的老丈人家。激得众匪嗷嗷乱叫。镇子被打开以后，财物被掠一空，妇女惨遭奸淫，因此他被抓到以后，一般老百姓对他并无好感，曾有歌谣称：哈哈笑哈哈笑，官兵来了胡子跑，你买鞭我买炮，驼龙柳子被拔掉。更重要的是，李杜抓获并枪决驼龙是在1925年，当时连北伐战争都还没有开始呢。所谓驼龙参加抗日，这纯属小说家的杜撰。不过驼龙的死和李杜后来能从伊兰起兵抗日还有一点关系。驼龙被抓以后，由于素传貌美，张学良和吴俊生都对其很有兴趣，先后发电李杜将其送到自己驻地。左右为难的李杜索性将驼龙枪毙，然后告诉两人电报到时驼龙已死。因此吴俊生怀恨，找借口逮捕了李杜。而李杜的夫人王者培本也是一个枪法如神的奇女子，闻讯以后立即赶到沈阳，要求张作霖做主。张作霖欣赏王者培的飒爽勇气，为李杜洗冤，并将其调到沈阳见面，言谈中发现李杜人才出众，于是委任其为伊兰镇守使，统管下江13个县的军政大权以及一个兵工厂，这些都成为李杜组织抗战的本钱。假如不是李杜反对内战的态度让大帅有些不满，他的职务还可能更高。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在日军所描绘的东北大地上，最活跃的两支义勇军，一支是马占山，另一支就是李杜和丁超的联军。李杜是如何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纪实的汉语全拼603，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萨苏所著的《最漫长的抵抗》，本书已由西苑出版社出版。演播白刚，录音梦梦、乔峰，制作人张雅娇。 全民族抗战我们打了8年，只有东北从1931年九一八那一天，沈阳公安局商埠一分局南市场分所警示高曙光的牺牲开始，直到1945年8月15日，抗联战士李尉迟从日军731部队大屠杀中顽强地爬出牢房，我们整整打了14年。这14年中，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而这些民族英雄有多少连个照片都没有，连名字都没留下。我是演播人白刚，欢迎您收听由我演播的萨苏先生所著《最漫长的抵抗》，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节目播出，欢迎收听。